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北京时间19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池。 我叫赵豪轩，然后今年20岁。我现在喜欢小玩具的原因要从小时候那种家庭背景开始说起。我还记得当时大概是六年级的时候，然后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玩具，但是很不幸它被我妈丢掉了。那几个星期然后都特别难过吧，一直在想着那个玩具，但是明知道它回不来了，就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然后就在那扑腾，然后心烦啊之类的。可以说是小时候这种家庭因素导致了，我对玩具的一种渴求。我现在愿望就是，毕过业之后吧，就是先立业后成家。 曾赋予我美满的梦，随斜阳从正东爬向西，我要向怪兽呼送。成年人望对标，望看中，才发觉我太过空洞。激光见过往跌动，再发动没发动。童年千秋，如何留住千秋？对齐对齐，寂寞细谋。童年山丘，要平成为沙丘。斩斩，我一双眼看寂寞退休。任岁月走，仿似往昔富有。今日已身落于门口，看门口。 追逐，明天不停走。爸爸买那歌诗拉染着茶。教了谁人？要爸爸送玩具，那一天我得7岁，抱我玩具，大笑入睡。童年千秋，如何留住千秋？想坐火箭穿梭宇宙。童年山丘，已变成为沙丘。想想老过1岁两天后退休。任岁月走，当年中呼送，还是当年生命要我再不停走。不停走， 画出人间的痕迹。

流。 不作声，凌寒的人在肩头，老皱纹，好灵魂，才快就车轮。上马车，下火车，不停移动的居所，闪光的，隐秘的，我要去的国。我自有好多疑问，也关上很多扇门，现在决定扔掉一切狂奔，敲碎旧门锁。最终都一盏墓碑，让灵魂找得到属于他的国。我曾有好多疑问，也关上很多扇门，现在决定扔掉一切狂奔，啊，转成过村落。 力量无人抵挡，它永不言败，生来倔强。 旋律响起，阿斯汀胸腰弯了鲜艳的旗帜扬起， 在那奖励时你我患难与共，哎， 互助关爱绝不无动于衷， 真相对白正视历史，勇敢面对未来， 期盼的英雄们平安的归来，从不妥协， 那个尊严不容侵犯，永不让步，每次力度不容侵占， 我不再是从前那保守记录的模样，坚毅的心和脚步没有谁能够阻挡，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，尽管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，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，誓言捍卫这片大地里千般的目光，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，就让呼吸呼吸自由的跳， 各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，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，义无反顾，无论谁有多深善有多陡， 一起走向前，走过前辈的路途，热血被唤醒，铭记先辈的付出，不要冷漠在这边肩负住艰辛，不必沉默了放手，歌唱唤你我的力量坚定，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，告别了昨天，整个的锁链凝聚了火焰，扛起个肩膀刷新了记录，现在更灿烂，送我披上的衣服，不必选择离去，一生满脸把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，这个世界的门，这个那个人，这不是平淡的，这个是个残忍， 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城的路上，誓言捍卫这片大地里千般的目光，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，就让无情无情自由的跳， 鹏程食品健康肉食专家，源自顺心，一诺千金，顺心控股。 每一粒米，每一滴奶，每一个细节，我们都在用心守护，只为更安心的你。 守农，美好生活守护者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，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，融媒体报道，大道之行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，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，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。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、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。大道之行，敬请关注。 他就在我的对面，遥远却又触手可及。看得到的时光，听得到的岁月，时光不变，记忆不老，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。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，九八二深情不变，听得到的温暖，看得到的守候，活力调频 FM98.2 Fresh Radio。

now we are talking about a dream. Please keep pay with us. 其实我们应该体现保留曾有的笑容，那么多泪也要珍惜不放手。所有的记忆是经验，幸福的时间不会花无忧，曾经的拥有也是最 写出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东西，所有空白的白纸，不满不会停的连笔，我付出的回报不多，但我还是很满意。 你是否还记得这首歌怎么出现的？ I'll be happy. We go hard. 不要让眼前的挫折所困扰，累的时候找朋友给个拥抱，偶尔开个玩笑，找一些最适合放松心情的娱乐和就唱歌。喜欢随心所欲潇洒的或者如何，不管别人做真实自己如何， 你一定会做得到，会很好，只有你们喜欢，人生才有意义，别放弃，最后证明原来我是你的。 Everyone, everyone, 你是否还记得 do it. I don't wanna do it. I don't wanna do it. I don't wanna do it. I don't wanna do it. I don't wanna do it now. Sometimes 会变得很冷 But I know 我能够赢的对手是我自己又来挑战刷新自己、在那一刻犹豫没用的在那一秒开始心动的心跳急速的 And then he enjoy the work This is for you and me 进入惆怅，叫声像大海，眼神里有阳光。我想象你一定就是这样，还没出现就已对你爱恋，还没遇见